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34集。秋燕犹豫了一下，把手张开了，手指头上已经全白了，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褶。 我哥哥说，这个褶皱很多很深的时候就是脱水了，脱水就不能再游了。 那就不游了呗，再游就干巴了。再说咱包被那个飞毛腿爷爷给拿走了，水啊吃的都没了，你再游下去口渴了咱没水喝了。你看你哥渴的身上都煞白了。 他本来就白，你眼神太不好了。 嘿，你这小屁孩真烦人啊。 我们没有衣服穿了，怎么回去啊？ 就这么回呗，没衣服穿又不是没裤子穿，老头还把鞋留给咱们就不错了。 可是这是泳裤啊。 哎呦，还挺讲究。 边南没绷住，乐得不行，把秋燕泳裤上的绳子抽紧系好，又跑到旁边的草丛里揪了片大叶子递给秋燕。 哎，你用这个挡着脸，别人就不知道你是谁了。 秋燕犹豫了一下，把叶子举到了自己脸前。边南把秋燕抱到自己的车后座上，秋燕泳裤里塞着边南和秋意的钱包，手里一直举着那片叶子挡着自己的脸。 就这么出发？ 出发呗，不然怎么办？埋头骑就行。 我们会不会被拍照啊？会不会有人跟电视台爆料说有俩男的在街上裸骑？ 哎，我们不是裸的，我们穿了裤子。 其实我一直想说你还好，你裤子明显，我这黑裤子离远了可能看上去是一体的。 你俩换一下就都很明显了。 不换，我才不要那条早春三月的裤子。 从河边到市里这一路还凑合，路上都是农田和村子，没什么行人，只是偶尔有飞驰而过的车。尽管有一辆车从对面开过来，经过他俩身边的时候还按了按喇叭，但好歹都是转瞬即逝的事儿，没给他俩带来什么太大压力。进了城就不同了，人和车一下子多了起来。边南从来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但现在这种形象还是让他感觉到有点尴尬。唯一庆幸的是自己身材不差。他瞄了一眼秋意，秋意一脸平静地骑着车。边南估计秋意也得是个承受力特别强的主儿，平时骑个荧光绿的车就够那什么的了，今天居然还配了条同色的泳裤，肤色和身材一衬，跟出来走秀似的。他俩凑一块儿，绝对是今天这条路上一道亮丽的神经病。 哎，咱打个车吧，我看到有人拿手机对着咱俩拍照了。 喂，车上放得下两辆自行车吗？ 我口渴， 回家喝水。 要不就在这停下打车吧，打两辆就行。 我想喝水，好渴呀。 我们马上就。 边南把自行车停在了路边，腿撑着地，回过头摸了摸秋燕的脑袋，正想说马上到家就能喝了的时候，看到了秋燕已经干得有些起皮的嘴唇。 我帮你买水。 我去买吧。 啊，你太抢眼了，进店里吓着人。我还低调点。 边南拿过钱包，看准了路边一个小杂货店，小跑着过去了。边南把钱扔在老板面前的桌上，打开冰柜拿了瓶水。 老板，拿瓶水。 你们这是铁人三项？ 什么铁？啊，是，我们是钛合金人三项。哎，快找钱，比赛呢。 我们要保持领先。 边南买了水出来，秋意已经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秋意看着正举着瓶子咕噜咕噜灌水的秋燕， 你带二宝先回去吧，这半天才一辆空车。 那多不仗义啊，这么丢人的事儿，有个伴儿比较舒服。 那随便你。 秋意伸手继续拦车，两人站路边伸了半天手，之前的那辆出租车的司机都有点不耐烦了。 说，你把表打上，到地儿了咱再多算点车费呗。 说完他一转身，看到一辆路虎往路边靠了过来。他愣了愣，赶紧往车牌上瞅了一眼，一串八跃入眼帘。 我靠，这我爸的车。 边南正想说天助咱仨也，突然看到了坐在驾驶室里的不是老爸。秋意也跟着往车里看了一眼，副驾上的人已经放下了车窗，探出了头，带着笑冲他挥手。他也愣了。 边心雨， 秋意，你怎么在这儿？你这是？ 哦，游泳出了点意外。 是在打车吗？我送你，我哥开车呢。哎，那是你弟弟，好漂亮啊。 哦，不用了，要不你送边。 哎，没事儿，反正都是要进城，这样站在路边也太拉风了吧。还有，小不点儿，快来，姐姐送你和哥哥回家。 边南， 你坐那车，这赤身裸体在街上就别啰嗦了。 秋意不想上边心雨的车，但看边心雨的意思，也没打算送边南。他要不上车，估计这局面就得僵住。 你带二宝。 嗯，二宝，上车。 我哥哥呢？ 他坐那个大车，这样就不用再打一个车了。 哦。 秋燕对于哥哥要坐大车没什么感觉，上车就趴在了边南腿上，估计是累了。出租车开走之后，秋意转身也上了车，坐在后座上。边心雨拉开了副驾的门，想想又关上了，也坐到了后座上。 这是我哥边浩。哎，哥，这就是我说过的给婷婷补课的那个老师秋意。 总听我没说起你，今儿总算见着了。 秋意笑了笑没说话，今天这面见的估计是挺深刻的。编号问了秋意家地址之后发动了车子。秋意看着窗外，编号样子还算顺眼，长得跟边南不像，更硬朗些。边南虽说是黑皮，但在没挂上不耐烦的表情时，脸上的线条和五官比较柔和，估计是更像妈妈。 你去游泳了？ 哦，带我弟去玩。 我听说你腿受伤了，已经好了吗？ 好了。 啊，那就好。对了，我给你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打通，你换号码了？ 没换。 难道是号码错了吗？以前能打通的。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还是打不通啊？ 没开机。 秋意往前看路的时候，在后视镜里跟编号正盯着他看的目光迎上了。秋意没有回避他的目光，编号又跟他对视了好几秒钟才移开了目光，看着前方的路。边心雨沉默了一会儿，又笑了笑，有些尴尬地说： 边南叫他上车他也不会。 前面是左转还是直行？ 左转。 你不开着导航吗？还要问？ 编号没出声，沉默着继续开车。边心雨虽然对边南一直没有一句好话，但在别的方面还算单纯，大概只是想向他解释一下为什么没叫边南上车。但编号不同，他明显不想让边心雨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家复杂的关系拿出来给外人说。所以秋意很快地换了个话题。 你也是出去玩了吗？ 嗯，我跟我哥去摘樱桃了。哎，正好你拿点回去给你弟弟吃吧。 不用了。 哎呀， 别这么客气嘛，我们就是玩儿，摘了这么多也吃不完的。 秋意每往后视镜里看，都能感觉到编号盯着他的眼光，于是没再推辞。 谢谢。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一起去摘樱桃啊？葡萄熟了摘葡萄也可以。 哦，我没时间。 哦，对了，你要打工还要补课，的确是没什么时间。你腿好了，是不是还要给婷婷补课啊？ 嗯。 秋意没让编号把车开到胡同口，只让他在小街上停了车。边心宇还想送他到门口，也许是想知道他家住哪儿。秋意开门下了车，去后备箱里把自行车拿了下来。 你就这样走回去啊？还远吗？ 不远了，没事。 送你到门口也不…… 心宇，上车。你操什么婆婆心呢？哪还有强迫送人的？ 我…… 谢谢了。 秋意跨上车，冲编号点了点头，蹬着车走了。回到家的时候，边南已经先到了，拿了他一套衣服换上了。 二宝睡了，我穿你衣服了，还拿了你一条新内裤。 嗯。 秋意脱下了身上的泳裤，拿了条运动裤套上。 你挂空档啊？ 五一路了，松吧松吧。给我吃饭。 不了，我看二宝估计明天早上才行了。刚你爸还说已经吃了饺子了，隔壁老太太拿来的，你随便弄点吃吧，我回学校了。 嗯，哎，吃樱桃吗？ 他俩是去摘樱桃了吧？不吃了，我走了。哦，对了，你下周回学校吗？ 嗯，下周见。 那路上见了，打招呼吗？ 我叫你一声大虎子，你敢答应吗？ 靠！我叫你一声邱大宝，你敢答应吗？ 边南走了之后，秋意拿了药给老爸吃了。本来想随便弄点吃的，但灌下三杯水之后，感觉吃不下什么东西了，于是回屋，躺到了床上。秋燕趴在一边睡得很沉，边南也没给他找条内裤穿上，就那么光着盖着条小毛巾被。秋意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他都没醒，继续打着小呼噜。秋意拿了枕头放在床头靠着，他已经很久没有把腿这么自在地放在床上了，感觉很舒服。靠了一会儿，他拿出了边南的手机，把自己的手机卡放了进去。开机之后，信息一通闪，他随意扫了一眼，多数都是边心宇的号码，还有几个是同学的。边南的手机还挺新，估计没用几个月，手机里的应用也很少，就几个俄罗斯方块、连连看之类打发时间的小游戏，歌倒是存了不少。秋意看着手机还有一半的电量，想起来没有充电器，于是给边南发了条短信： 我叫你一声大虎子，你敢把充电器给我吗？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 如果你喜欢大宝、二宝、大虎子，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